往前。 啊！干！ 往前。 啊！干！ OK， 好，哇，这一气呵成，真棒！ 阳山雪莱。 里面水还有吗？ 还有的。 好嘞好嘞好嘞，你自己注意保护嗓子啊，润润。 预备预备， 有这个好咻。 这个 我好像还没死。 这一仗要留给萧迟爷最后取他人头，他要让萧迟爷你们家阿爷报仇啊，因为哈森把你们爹就是你公公的头颅当时砍下来拿走了。对，所以这一战一定要让萧迟也杀了他， 还不能让萧迟也觉得自己好像是过来收割的。 对的，要留一点给他。嗯，所以在发烧，然后身上全是伤。 来来， 趴着，我的。 我们泰康文武双全， 比较符合他受伤的一个状态。 很棒很棒很棒。这里是你在梦的昏昏沉沉的时候在做梦，梦到了你的哥哥呀师傅呀啥的。 哎呦， 对，其实有一点什么呢，就我觉得有一点那种意思了，就是死亡边缘。 哦哦， 有那种意思了。 幻觉。 对，幻觉，就是幻境。嗯， 濒死体验。 对， 我说的这个回家啊，是以我现在的这个， 不是，是十五岁的你，啊，奶奶的那种小小小沈泽川，嗯，然后当时就是你的师兄啊、师傅还很疼你的，就是说川儿要去哪儿啊，然后你就嗯、回家呀这种， 嗯，回家，回家呀， 用这个，嗯， 这个也是吗？我好热，这个， 对，也是。他这边其实就是梦里面，就是吉木说，那你要过来烤火吗？相当于他们都死了嘛，意思就是你要不要到我们这边来，然后你就不要，我很热，好热。对， 嗯，我好热。 嗯， 我好热。 嗯，用这个。 嗯，那你去吧，我给娘说。 好。 嗯，那你去吧，我给娘说。 用第一句。嗯， 我从这边走回去，我从这走回去，我从这走回去，很近的。 好的，娘说用。对对对对对对。 哥，哥，师傅来了。 师傅来了没说好。 哥，师傅来了。你，我要回家。不认的。 嗯。 啊！你说什么？你骗人！你骗人！ 好，醒了啊，虚弱的醒了，抱着了。 你好吵啊！你好吵啊！ 虚弱， 虚一点在，嗯。 好吵啊。 可以，好，接一下吻。对，你被他吻了。嗯， 你好吵啊， OK。 你的意思是他们之所以还带着四脚蛇纹身，是为了跟普通蝎子区分开。 倘若是细作，确实不需要在身上留下这样明显的纹身。你的意思是，他们之所以还带着四角蛇纹，是为了跟普通蝎子区分开。 合理，沈泽川确实说不了太多的话，听着就好了。嗯， 亲属部的领地彻底空了出来，把这块地给海日谷吧。海日谷替我跟有熊部签订了盟约，但是有熊部背叛了约定，背叛就要付出代价，这个代价就让海日谷去替我讨好。着急什么？有熊部败退，着急什么？有熊部败退，亲属部的领地彻底空了出来，把这块地给海日谷吧。海日谷替我跟有熊部签订了盟约，但是有熊部背叛了约定。背叛就要付出代价，这个代价就让海日谷去替我讨。 很好，又疲惫又狠。 背叛 就要付出代价。 原主 不是原种啊， 原 主 回去了不及休息。 嗯， 一会儿。 既然是个人，是小和尚，是你们的医生。 袁卓回去了，不及休息。 亲爱的，你累了，坐乏了，虚弱一点。对，伤还没好呢。 我已经 OK 了， 在众人要我退下。OK。袁卓回去了，不及休息。一会儿，既然要过去看诊， 语速慢一点。 好的， 现在有点快啊，再来一个。 袁卓回去了，不及休息。一会儿，既然要过去看诊。 是抹油了，应该是那边的场景了，对吧？嗯，还有这么多。 离北跟你，我想再说一下，边界向外增加领土，对于启东而言，好的。 嗯，前面那个利益也没说好啊，我话头来。 离北肯跟回烟部建立从属，离北肯跟回烟部建立从属关系，铁骑因此得到了操查的利益。离北肯跟回烟部建立从属关系。铁骑因此得到了操查的利益，边郡向外增加领土，对于启东而言，利大于弊。这在以后，也能减轻大帅的军用负担。 军费负担。 啊，对不起。 于启东而言，利大于弊。这在以后，也能减轻大帅的军费负担。这样能打一辈子。那下辈子呢 ？OK。